美丽的雨树养育了我，格萨尔王的故事传播力量。 加纳玛纳传送着祈福，三江月流淌着我们的爱。 欢迎你来到大美琴海，去看那天上玉树， 看那通天和晒金台，依偎在感恩里。 江之远，去看那圣洁玉树， 看那热水沟龙宝塔，依偎在人间天堂。深山赐予着祥和，巴丹草原吹散我们的情。 欢迎你来到大美琴海，去看那天上玉树， 看那声音可可西里，依偎在感恩里。 欢迎你来到三江之远，去看那圣洁玉树， 看那昆仑山中花水塔，依偎在人间天堂。 欢迎你来到三江之远，去看那圣洁玉树， 看那三马皆康巴人，依偎在歌舞之乡。 欢迎你来到三江之远，去看那圣洁玉树， 看那三马皆康巴人，依偎在依偎在 歌舞之乡。